最怕你会一去不回，虽然爱过我给过我想过我就是安慰。 外面的世界很难，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，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醒来。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，那是。 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心与肺啊，说心与肺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，关心谁 是最远的苍茫，你

伤心的

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69， 我是主播周周，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。为了深化住房供给改革，进一步加强房地产调控，平抑房价，解决新北京人的住房困难，满足刚需，近日市住建委将在公租房、自住房当中为新北京人开展专项的分配试点。据统计，现有已入住的公租房中有新北京人1.03万户，占到了已入住户的13%。自住房当中，新北京人已经签约了3000余户，占到了5%。而此次试点也提高了分配的比例，使更多新北京人有认同感。走街串巷寻找违停的共享单车，扫码拍照举报等等，这也是共享单车猎人的套路。那共享单车现在大面积的投放城市，也解决了市民出行最后1公里的问题，但是违规停车、上厕所藏车种种不文明的现象也随之产生。与此同时，致力于维护使用规则的单车猎人也渐渐形成了组织。根据了解，有猎人群的规模达到了2000多人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，打击破坏共享单车的行为是维护共享精神，这是城市秩序、城市文明的表现。由国网北京电力公司负责建设的2017年煤改电的配网工程全面开工。市电力公司表示，改造预计在2017年采暖季之前完工，届时本市的煤改电总户数将会达到近80万户，基本实现朝阳、海淀、丰台、石景山、通州、房山、大兴平原地区无煤化。 为谁春风？我承认都不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，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。温热的火天天似糖如蜜，说来最动人，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我要，我要，我们。

想到一点就能画龙点睛。新一代的朋友，我们好好地加油， 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 那那那那那。 我可以改变世界，改变自己，改变孤寞，改变消极，要一直努力努力，永不放弃，才可以改变世界， 怎么改变自己。 忘了谁， 夜色哪里都是美。

看到电视里有吃着心情变好的巧克力，女主角半信半疑地买了一盒，结果后来到了货，不经意地吃了一颗，返回到了18岁的心态。从此女主角人生好似开了挂，不仅跟街头小子谈起了恋爱，以前画画的技能也出神入化地回归了，事业蒸蒸日上，甚至还开启了画展。看完电影之后我就在想，为什么大多数人越来越长大之后反而生活当中却少了勇气。我曾经也听许多人说过有一个经营某家小店的梦想，不管是客栈、咖啡馆、书店、手作店等等，但是却极少有人把它真正的做起来。也有人想要去自由的行走，但他们要么被困在了父母的期待里，要么守在了稳定的工作中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。前一段时间奇葩大会热播，上面有一个叫做赵大琴的选手，他说自己独自去印度旅行，参与了当地人的水葬，凌晨在北京的二环暴走，只跟见过6次面的人闪婚又闪离。他很年轻，比起很多人年轻，但他的经历要远比许多人要丰富。高晓松听完了他的经历之后说，作为活到下半场的人，我觉得你做得很对，因为我们早晚都会被生活所打败，而唯一的区别是你能够坚持到下半场的什么时候。所以当你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狠踹生活。有的人随遇而安，有的人独自闯荡，有的人眷恋安稳，也有人追逐自我。但我想要说，生活没有对和错，只有你喜欢或者是不喜欢。如果你不喜欢现在的工作，那么就请积攒勇气和条件去改变它。甚至如果你正在朝着自己的目标去努力，但是依然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话，那也试着与胆小懦弱的自己奋力一搏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69职场秀，我是周周，希望你也能对工作抱有期待，也许在下一个路口就会有惊喜在等你。

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